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第76集。那窗子坏得厉害，已经搭不上了。 明日叫独孤派人修修吧。 嗯。 话题便这样毫无痕迹地绕开了，彼此心知肚明，配合无间。拿开那些让他们为敌十数年针锋相对的部分，他们便如同一对老友，能熟悉对方到让各自惊异的地步。人们总说，最乐意揣摩你的永远不会是你的朋友，而是敌人。这话是有道理的。而他们都风光过，都骤然从最高点跌落下来。这样相似的经历暂时消除了他们根深蒂固的敌意，使得此刻这两个人可以惺惺相惜，同病相怜。然而这些似是而非的情谊之后，到底还是有些晦暗的东西深植其中，并不是那么轻易能根除。只是这个时候他们都不想提，也不愿提罢了。事后萧定对这次对酌充满了疑问，他摸不清楚陈泽明在失事后前来探视他的目的究竟何在。然而他也不是一无所获，陈泽明用最简单的描述讲清了当前的形势，他该做的便是从失算中尽快振作，再谋对策。然而陈泽明的讲述到底还是有所保留的，很多并非旁枝末节的事情陈泽明没有说到。 杨大人，有人托小人将这封信送到您手上。 多谢。 是吏部发来的信。刑部侍郎周子才，通政使韦寒初。这是何人？ 杨如钦反复翻看这信，这是一封请他重新出山的信函。信里提到的两个人曾向万岁力荐他，杨如钦心中有些疑虑。这两个人他只认得一个周子才，但也只是见过几面，另一个韦寒初就连点头之交都称不上，大概是他辞官之后才进入仕途的后辈。要是说不认识的人力荐他，这样的情况也是不少见。仰慕他人的才华而向朝中大力保举对方，或乐意显示自己慧眼识英才，或真心唯恐沧海遗珠的官员并不在少数。杨如钦沉吟了片刻，将那信收入袖中。十数日后，看上去风尘仆仆的杨如钦大张旗鼓地进了京城，拜会过昔日京中旧友后重新入仕。金銮殿上，杨如钦一如从前的举止潇洒，应对从容。萧瑾见了心中甚喜，此刻正是他求贤若渴的时候，人才难得呀。于是朱笔一勾，让他做了正三品的尚书，主了礼仪祭饷。杨如钦退隐数年，兜兜转转再回朝堂，不降反升，真是祖上印佑。众人说起来，那都是好生羡艳。而北方，匈奴绿颜听闻陈泽明称病辞爵后大喜。绿颜休息数月，身体渐渐好转，又骑着当口天朝三军无帅，重整旗鼓后背信弃义，再度出兵。他为这次出兵盘算等待了很多年，志在必得，不肯重蹈覆辙，如上次一般在边疆浪费精力，于是不辞辛苦借道苍云山，绕过卢江平驻守的边陲重镇，十万大军直取中原。苍云山高耸入云，原就是一处天险，罕有人质，从没人想过此处也可以翻山行军，更何况是骑兵。山下有个小镇，驻兵极少。匈奴军出现在山下时，小镇驻军根本来不及组织抵抗，顷刻便全盘覆灭。绿颜为封锁消息，将受伤被俘的汉人全部坑杀。直到三日之后，绿颜军兵临百里之外的吴州城下，天朝军队才知道匈奴人已经大举入侵中原。 镇边的卢江平得知消息不禁大惊，立刻急报入京，并率手下部队掉头追赶。但他手下原以步兵为主，本就不敌匈奴旌旗的机动性，他本身虽是善守之将，但比起绿岩的狡猾嗜血却也差了几个级别。好不容易日夜行军追上了，两军一对峙，卢江平竟大败而归。绿岩大军首战告捷，更是士气大作，反过头来不到半日便拿下了吴州。当日趁胜拿下百里，所过之处无将能挡，如入无人之境。这消息传入京中，朝中大震，百官纷纷上奏，要求黑衣旅尽快出兵迎战。萧瑾本来正忙着提拔心腹，打压陈泽明旧部，猛然听到这个，真是晴天一声霹雳炸到头上。再回头审视，黑衣旅众将因为陈泽明失势受牵连的，单被他亲手放贬的已经近半，军士昔日马上强将。之前他只想着惧怕众将为陈泽明鸣不平，引发兵变，谁知形势会骤然生变，转眼更已是燃眉之急。这一轮清洗到头来竟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，不禁肠子也悔青了。待找来杜进旦商量是否可以让陈泽明先官复原职时，杜大人忍不住以一种异样的眼神看了小皇帝半晌。 伏虎易，纵虎难呐！如今万岁还能与魏王毫无芥蒂地相处吗？ 那如何是好？总之杜相须得想个主意出来，否则就你上战场。 这话却是胡搅蛮缠了。萧瑾到底是年纪小少不经事，从前这些事情都是陈泽明在前头挡着，他傀儡皇帝虽然做得没什么威严，但还是不用太操心。如今强梁被他扳倒了，原本陈泽明肩上的那份责任也顺理成章便该他自己扛着了，这是他没有认真想过的。如今事到临头才惊察这责任原来如此巨大，举国上下似乎都靠着自己一个人在运筹帷幄，行将踏错一步，派错一个人，就可能是覆国之灾。这么一想不禁立刻慌了神，早知道如此何必与陈泽明闹得这样僵。萧瑾是又气又悔，自然要将这怨气发泄到始作俑者杜大人身上。在少年皇帝看来，若不是这位须发皆白的相爷进言，自己也不至于如此贸然行事。 臣乐意为国尽忠，可战场不是游戏之地，多一个杜进旦送死并不能左右战局，否则臣死上一百次也是乐意甘心的。微臣倒是有个良策，必能大振士气，马到功成，可不知道万岁能不能听，敢不敢做了。 哎呀，爱卿有法子快说。 请万岁御驾亲征，以振军心，必定能退强敌。 啊， 萧定在静华宫中听说萧瑾已经开始着手要率领百官御驾亲征时，忍不住纵声大笑。 杜金丹啊杜金丹，想当初朕也是在你的反复诱导之下才动了心，才会有麒麟山之困，也才会有我今日阶下囚的困境。这一切绕了一圈，其中已过今年，事态竟然还是如此相似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呢？ 陈泽明也得知了萧瑾想亲自迎战匈奴军的消息，大感意外，在朝议中出班立祖，他自愿再次领兵出征。可这话不好当着众人说，只能私下请黄明德传了好几次折子。萧瑾心中有些感动，也难免猜疑嘀咕，两种情感交错纠缠，他自己也分不清楚到底哪种才是真的。于是对陈明泽的请命，他既不指责也不亲近，只是不予回应。 他原本喜欢骑射，对疆场征战这种英雄行径有种少年人固有的憧憬和向往，而教导他的师长本身便是良将，身经百战，这样的事实就让他对自己的预期又更高了几分。如今能有机会让他一展身手，萧瑾一旦下决心便再也不愿放弃了，何况在他心中还有份更加不能告人的目的。 魏王，这次你就好好看看吧，好好看看那个你不肯接受的朕，会是个文韬武略更胜过萧定的君王。 而另一方面，陈泽明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头痛之症终于还是在他丧失斗志之后以迅猛之态席卷而来，开始日以继夜地不断折磨他。萧瑾关心情切，派了太医上府诊断，说是宿疾难断，只能慢慢地养着。萧瑾更是以此为由将他的折子全部退了回来，这种情况下再执意请命为帅，只会让人更加疑心自己的本来用意，陈泽明只能住口不说。萧瑾前后准备了半个月，先将皇后的父亲萧攀云提拔为殿帅，统管殿前司，又命杜进旦在自己出征后暂任监国，处理朝政，最终以朴寒为帅，以王忠镇为先锋，在黑衣旅中选择了精锐之将，带着朝中大半的官员，带领号称50万的大军，浩浩荡荡开始了御驾亲征之途。期间陈泽明一直在家休养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待闻之出兵的确切消息，已是城外辞兵之时。待他奔到城楼上，只见那大军已然出发，人流宛如一条大蛇般蜿蜒而出，从城下渐行渐远，直入苍穹，其势雄伟壮阔，寻不见源头，更加看不到皇帝銮驾所在。陈泽明多少年不曾在队伍后面观望出征时的景象，不禁看得痴了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，将军令。